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门徒问耶稣说，这样谁能得救吗？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却不然，因为上帝凡事都能。这个是上个礼拜的正道的总结，人是不能拯救自己，但是上帝能，上帝也已经做了。那么是很有意思的，上个礼拜崇拜之后，有一位美国会友来跟我说，他前一个礼拜参加他亲戚的孩子的婴孩洗礼，是在另外一个教会，也是不同的教派。那天正道的经文是一样的，从马可福音第十章关于那年轻的官，但是那位牧师讲道的时候，他反而说你们可以做，我自己做了。那个牧师说，你们可以做，我自己做了，你们也可以做。我真的撇下一切所有的，我去念神学院，我现在全时间在教会服侍，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耶稣了，你们也可以撇下一切跟随耶稣。那么我自己没有听那位牧师讲道，所以我很难评估，但是至少那个 St. Paul's 的美国会有意思是说，那位牧师说，如果你真的够努力的话，你真的把你的生命委身给耶稣，你就可以得救。虽然那个牧师不会这么说，但是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拯救你自己。那么如果他的意思真的是这样，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罗马书三章十九到二十八节有话要跟那位牧师说。这段经文一开始第十九节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仆侍的人都伏在上帝审判之下。如果那位牧师真的说我们若够努力就可以拯救自己的话，他的口就是应该被塞住了。这段经文说，上帝的律法是对所有在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就是所有的人。那么这个律法要做什么呢？他要塞住所有人的口，他也要让所有的人知道他们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因为他们律法，他们遵守不到上帝的律法。接下第二十节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当耶稣叫那年轻的官变卖他所有的分给穷人的时候，耶稣绝对不是在给他一种方法，一种律法，他若遵守他就可以得救。耶稣讲那句严肃的律法是为了塞住他的口，他本来就是骄傲地用他的口跟耶稣说他上帝的律法他都遵守了，耶稣要用律法来塞住这个骄傲的口，让他知道他的罪。我刚刚讲的那位牧师，他很骄傲地告诉他的会友说，他都做了，他已经变卖他所有的跟随耶稣了，他认为他律法都遵守到了，他骄傲的口需要被塞住了，他需要了解他也在律法之下了，也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但是我们常常还是骄傲的，我们因着很多不同的事情而是骄傲的，并且我们甚至有时候也就是会用我们的口讲出我们认为是哪里厉害的地方。我自己很会注意别人当他们讲这些话，但是我自己也会说这种话。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些方面都是骄傲的， 我们因为我们的工作可以骄傲，我们可以因着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孩子而骄傲，或者因为我们的学问或者一种特别的才能，我们是骄傲的。也许我们没有说出骄傲的话，但是至少我们的心里会说，上帝的律法就是要把我们的口和心给塞住了。即使我们真的在某些方面是厉害的，但是无论是什么事，一切的事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祝福而已，无论是我们的工作、家庭、学问或者才能。像圣经所说的，你有什么不是灵受的呢？若是灵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灵受的呢？这些我刚才提出我们会夸口的东西，都是指我们跟别人所夸的，我们告诉其他的人我们如何是优秀的。我们今天的经文主要所谈的是我们人如何也会跟上帝夸口，就像那位年轻的官跟耶稣夸口一样。耶稣比喻里面的那个法利赛人也是这样做。那位法利赛人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有可能除了禁食之外，我们跟那位法利赛人是一样好的，我们人可以算是蛮不错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要对上帝有这种骄傲的态度。我们如果不应该向别人夸口，我们当然更不应该向圣洁的上帝而夸口的。反正我们无论是如此的骄傲，我们罪人都是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因为律法说我们不可以骄傲。比如圣经的律法说，你们尽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应该像耶稣比喻的税吏一样祷告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今天在教会年，我们是庆祝所谓的复原节，英文叫做 Reformation Day。 这个节日有很多不同中文的翻译，另外一些是改教日或者改革日。我今年用了复原节这个翻译，是因为在这个日子其实是10月31号，但是我们今天主日是庆祝。在这个复原节的时候，我们庆祝马丁路德500年前如何把圣经关于我们罪人如何得救的教导在教会里面复原了。换句话说，路德帮助教会回到圣经正确的教导，因为当时的教会已经失去了正确的理解。那么年轻的路德根据当时的教导本来也是很错误理解圣经的，比如说他错误理解律法的目的，他就是以为上帝给我们他的律法为了让我们靠遵守他就可以得救。但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讲得非常清楚，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要塞住我们的口，不是给我们机会靠着它而夸口。关于人如何得救，当时的理解简单来说是这样，耶稣的确是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这样也赚得了你的救恩，但是你如何得到这个救恩呢？上帝先给你一些恩典来帮助你有一个开始，但是你主要需要努力遵行律法才可以得到耶稣所赚得的救恩，他的救赎。那么我们应该都知道这明明是错误的理解。我们在复原节也就是要强调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并且我们更要强调圣经正确的教导。复原节的书信经文就是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从罗马书第三章，这段经文也非常清楚阐明圣经正确的教导。首先，为了了解我们如何得救，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不能靠遵行律法而得救。现在也应该说，这个得救也可以叫做在上帝的面前称义，这个是我们今天经文的说法。这两者得救和在上帝的面前称义是一样的，都是指我们现在与上帝和好，我们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所以我们如果在上帝面前称义的前提是我们不能靠遵行律法而称义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前面的两节19到20节所强调的，这个就是前提。那这一点我今天已经讲了很多遍了，律法最重要的用处是塞住我们骄傲的口，使我们看出我们的罪，并让我们知道因着我们的罪，我们都是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所以我们如果不是靠着律法得救或称义的话呢，那么我们如何是称义的呢？我们继续看我们的经文第21节。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上帝的义是在律法以外的，并且整个旧约圣经，那就是律法书，旧约前五本书，还有先知书，律法跟先知是指这个，整个旧约圣经，它都为这一点做见证，这个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所以上帝的义呢，是如何显明出来的呢？22节就说，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上帝如何显示他的义呢？他就把他的义赐给人了。上帝的义因或者借信耶稣基督是加给一切相信耶稣的人。我们继续看经文，刚刚说上帝把他的义给一切相信的，并没有分别。第23、24节就说为什么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我们在得救或称义上是没有分别的，就像在犯罪上也没有分别的，所有的人没有分别都是罪人，这样所有的人没有分别，他们如果称义的话，都是因着同样的原因，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因着耶稣的救赎，借着人的信，因为这样呢，上帝就白白地称罪人为义的。我们现在慢慢看这些。第24节说我们是蒙上帝的恩典，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他的爱，他决定拯救我们。接下来我们称义是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大功，耶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接下来是我们人的信心，下一节第25节就提到这信心。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讲到信心，就是讲到我们如何领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赚得的救赎。我们不是借着我们遵行律法而领受的，我们是借着信心而领受的。还要讲的是那句我们是白白地称义，这白白地是指上帝如何拯救我们的整件事，我们是白白地蒙上帝的恩典，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是白白地而为我们做的。 我们信心也是上帝白白地赐给我们的。总结是，上帝白白地称我们为义，我们是白白地得救。我们现在继续看第26节，上帝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上帝借着我们刚才看的一切显明他的义，他自己是义的，并且他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当上帝因着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的信称我们为义的时候，他就是在显明他自己的义，他白白地把他的义赐给我们罪人，这非常奇妙。好，最后两节27、28节，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两节的意思是，在上帝称我们罪人为义的事上，我们没有可夸的地方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只是以信心来领受上帝所白白地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用信心来领受，是等于我们没有做什么，不是我们遵行任何律法为了领受，我们就是白白地领受。并且我们领受这个救恩，不是指我们做什么伟大的事情，我们连一点都没有可夸的地方了，因为上帝也使我们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连这个领受这个信心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都是上帝白白的恩赐，白白的礼物。我们是这样称义的，这样得救的。今天这段经文的消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这段首先很清楚说，我们是罪人，上帝的律法就是要显示我们的罪，包括我们骄傲的罪。我们每天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们是罪人，你是个罪人。光骄傲这个罪来说，我们每天都是骄傲的，我们根本遵守不到上帝关于骄傲的律法。但是当我们在谈我们如何得救，我们如果在上帝的面前称义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在谈我们律法遵守的怎么样，我们反而在谈的是上帝所做的是什么。他做什么呢？出于他的恩典，他就赐下耶稣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接下上帝借着他的道白白地赐给我们信心，这信心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夸的东西了。最后，当上帝看我们借着信心是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他就称我们为义的。父上帝是义的，圣子耶稣基督是义的，因为借着信心我们与圣子耶稣基督连接了，我们也是义的，我们得救了。我们的救真的是本乎上帝的恩典，他白白地给我们做了一切。要是我们自己要做，即使我们只要做一点点，只要遵守一点点的律法，我们就不行了。但是我们的救，我们得救就不是在遵循律法的范围了。律法本是叫我们知罪了，律法的范围是定我们的罪，不是让我们得救。我们的救是在上帝的恩典的范围，他白白地赐给我们一切，因着基督，借着他赐给我们的信心。感谢主的恩典，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